伊隆马斯克这个名字会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，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就是他，聚集小丑、天才、表演者和无赖于一身的人。欢迎来到99TV 苗知识，我是 Joy。 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伊隆马斯克到底做了哪些疯狂的事吧。时代周刊对伊隆马斯克的评价是，影响力超越地球，去到了太空，对地球与外星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。马斯克最近在火星实验释放氧气，看看将来的火星可否宜居。这么疯狂的想法估计只有马斯克会想到并且执行，所以他卖掉了自己的豪宅，预备辞去公司职务，做一个全职 KOL。我估计这都是在为将来移民火星做准备吧。要知道，如果你有移民的打算，最好的职业就是 KOL， 这个职业非常自由，说不定未来可以在火星上做直播呢。很少人对生命的影响比马斯克深远。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会影响到世界，一种就像爱因斯坦、特斯拉之类发明家，而另一种就是可以赚到很多钱的生意人，就像比尔盖茨、贝佐斯这些生意人。而能同时做到这两样的人就只有伊隆马斯克了吧。他不是简单赚钱，而是要改变所有人的生活。当然之前也有生意人做到改变大家生活，譬如说贾伯斯，是他让我们变成低头族的，不是吗？但是马斯克做的事绝对要超越贾伯斯，他不是改变一个领域，而是在多个领域颠覆大家的认知。他是结合了科学家、企业家于一身的小丑。我们先说特斯拉电动车，现在的特斯拉市值不是单单的第一那么简单，是第二直到第十的汽车公司加起来那么多。有人说这是资本炒作不合理，但是资本是什么？资本就是市场信心，因为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电动车的时候，马斯克义无反顾投身其中，甚至两次游荡在破产边缘，就连最先投资他的丰田都不看好他，卖掉了股票。但是很多人认为电动车充电太慢，无法与加油相比，所以没有前途。可是现在整个世界却走向了马斯克电动车世界，除了电动车，他还有在做太阳能、机器人、高速地下隧道、植入脑部晶片。而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当然要说 SpaceX 了，他是解决了 NASA 用了几十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是怎么运输去太空可以很便宜。而且他独自领先了十年，到现在还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到，最接近的也就是亚马逊老板的火箭，不过他还没有真正进入太空。而马斯克要做火箭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俄罗斯给他的报价，发射一次火箭燃料费仅仅占总成本的 5%， 所以他想到如果可以研发出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话，将会大大降低成本。所以它可以运送大量低轨卫星，因为成本极低，比中国发射火箭还要便宜4至5倍。现在 SpaceX 已经超越了波音，主宰了美国航天业的未来。月球甚至火星的往返计划都是与马斯克合作，并且刚刚和他一起攻击了两颗小行星，为保卫地球做准备。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马斯克可以将普通民众送上国际太空站，太空旅行不再是富豪的专属娱乐了。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另一个生意，就是 Starlink。 Starlink 如无意外将会打败地球上所有的网络供应商，它的速度将会快过光纤。当然由于疫情， Starlink 配件短缺，所以可能会延迟一年发货，让很多付了钱的人都气愤地说他是个骗子。马斯克的朋友说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并且会在一片反对声中坚持自己的想法，这对于一个出身困苦家庭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马斯克出生在南非，然后在加拿大长大，他有一个不寻常的大脑，九成人小时候都无法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生存，他的父亲从未懂得什么是照顾，所以造就了马斯克。他最重要的两个公司，特斯拉和 SpaceX 都曾经差点破产，即使成功，他还要面对地球上的不同政府以及各种监管。当然这个以没有同情心著称的男人是个天才，但是很多人不认为他拥有智慧。智慧其实就是可以看到长远的事情，我觉得马斯克依然拥有智慧，不然他也不会看到这么多别人想不到的产业了吧。马斯克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说他不缴税，已经是世界首富，可是有效缴费率仅仅只有 3.27%。 2018年他的联邦所得税是0美元， 当然，很多有钱人都会面临这个指控。曾经特朗普也被指控过缴税率低，这是因为当你很有钱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会计师、律师帮你如何避税。尤其马斯克做的是高科技行业，也会得到许多政府的免税条件来吸引他解决当地就业问题，所以形成了越有钱的人缴税比例反而越少的现象。而且马斯克不是拿工资，拿的是股票，所以这也是不用缴税的问题。不过最近五年的股票到期，所以他就卖掉那些股票，这样就需要缴税了。对于他获得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，很多人并不服气。因为疫情期间，有四个科学家发明了 mRNA 的疫苗。传统的灭活疫苗发明周期都很长，并且有效率并不理想。mRNA 的诞生使得制作疫苗仅仅需要几个月就可以，并且出现病毒变异，几个月就可以做出针对新变异的疫苗。这也是人类史上的重大发明。为什么《时代》杂志没有把年度人物给这四个科学家呢？而马斯克也不像一般生意人把钱看得那么重要。最近美国政府准备对电动车补贴每辆$7,500，这个政策下本来马斯克是最大得益人，可是他却出来嘲笑这个政策。他说自己卖了这么久电动车都没有补贴，反而现在突然开始有补贴了，我们需不需要补贴加油站？一个原本就受欢迎的项目是不需要补贴的。还记得当年 NASA 发明的穿梭机吗？也是人类第一次可以往返太空的设备，但是它的成本巨大，不但是需要借助火箭升空，而且每次返航维修费都高到惊人。但是现在马斯克可以用火箭直接送物资到国际太空站，然后返回地球，直到现在依然还没有人可以做到。其他人都已经看到他的做法，为什么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呢？而且现在 NASA 不但是与 SpaceX 有更多的合作，还联手进行小行星攻击计划，用来保护地球不受到小行星的撞击。不但是 Starlink， 它的 Neuralink 也让人惊叹，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脑机界面植入大脑。马斯克的大脑植入晶片在猴子上实验成功，明年就会进入人体实验，这将会把人类带去另一个世界，绝对是颠覆性科技。脑机界面不论是修复大脑缺失功能，还是用来指挥电脑或者机器义肢都可以轻松解决，而且还可以治疗失智症、老年痴呆等症状。不知道以后植入晶片的人学习是不是可以直接输入资料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每个人都可以变得超级聪明。而且 Neuralink 的长期目标是人脑与人工智慧的结合，如果成功，将真正走进了攻壳机动队的科幻时代。不过我有个问题，就是这种产品多久更新一次呢？如果像手机一样一年一更新，那么为了体验新科技的人不是每年都要做一次开颅手术了吗？大家不要以为这距离我们很遥远，现在在猴子身上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安全性，但是如果在人体中做实验可以得到更多数据，这样开发进度将会大大提升。并且现在的脑机界面可以做到双向信号传输，也就是说即使你控制的是机器手臂，也可以做到发出信号与回馈信号同时传递，就犹如操控自己的手一样灵活，并且可以得到回馈的触感。而马斯克最近的想法是要抽取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，然后把它转换成火箭的原料。二氧化碳就是现在地球温室化的主要问题，如果可以再次利用二氧化碳的话，将会有无穷无尽的燃料资源，并且解决了环保问题。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有人做到了，但是现在将二氧化碳转换成燃料成本极高，无法实际运用。所以如果马斯克可以将成本降低，这绝对是人类又一大突破。 SpaceX 2026年就会去火星了，马斯克已经准备在火星上释放氧气，为移民火星做准备。你们也想移民火星与马斯克做邻居吗？他到底是一位人类的救世主，还是娱乐大众的小丑呢？就像他说自己准备辞去原本的工作，全心投入做 KOL 了，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位创造奇迹的小丑可以将我们带去怎样的世界吧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，然后分享这个影片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